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，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， 你大点声， 叔叔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，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。每一天，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春天地。 年轻的女记者叶梦薇在工作中游刃有余，人长得虽不是倾国倾城貌，却也算是气质美女，拥有众多的追求者。可他平时忙于工作，一直未能解决个人问题，真正的原因却是有一个梦一直萦绕着他，使他感觉到那个自己爱的人将在一个意外的时间和意外的场合出现。而当叶梦薇心里的这个人终于出现时，叶梦薇将为自己的爱情付出怎样的代价？欢迎收听小说《红唇》，演播小群。 姚佳怡在一个粉店吃粉，走进厨房，发现厨师没有洗菜，就在砧板上切。姚佳怡责备厨师说：哎，你们这卷心菜连洗都不洗啊。那厨师支支吾吾道： 洗啊。 姚佳怡前些天看电视新闻，看到记者在餐馆卧底，拍到了不少不洗菜或使用地沟油、使用过期调味品的黑暗内幕。想不到自己一进厨房就看到了果然如电视所播的情节。我明明看见你从地上捡起来就切，你没洗啊。那人辩解道：这卷心菜是先切了再洗的。姚佳怡坚持地说：就算你先切了再洗，那砧板也已经被弄脏了呀。厨师又解释说： 砧板我们也一起洗。 就算真像厨师所言，他会先切再洗，可是明明是先洗再切更卫生啊，直接从地上捡起来就切，一些脏东西会直接把菜切断的部位污染了，而这样污染就算是用水冲也不一定能冲干净。姚佳怡突然完全没有了胃口，于是低声道：算了算了，我也不吃了。他交了粉钱，什么也没说就离开了。走在街上，姚佳怡的手机突然响了，是一个不熟悉的号码，却是儿子江一鸣的声音。一定发生什么事情了，姚佳怡不由得心头一紧，于是停下脚步接听。如果没什么事儿，江一鸣应该不会在这个时间打电话，更何况是用别人的手机。一鸣，什么事儿啊？江一鸣有些吞吞吐吐。 怎么了？ 姚佳怡有些诧异，也有些着急，差点呛住，咳嗽了起来。原来这天中午，江一鸣和一位同学请假去新华书店买学习资料，两人买好资料，在街口吃烤火腿肠。这种食物姚佳怡平时是不让他吃的，怕不卫生不安全，可江一鸣却觉得火腿肠特别香，于是常常趁妈妈不在身边偶尔解解馋。江一鸣一边玩手机，他用的是最新款的苹果手机，这款手机花了他5000多，用了不到一个月。突然江一鸣的肩膀被人拍了一下，一个声音响起来： 哎，同学，我的手机摔坏了， 我们家人生病了，有急事要打电话，能借你的手机用一下吗？ 说话的是个神情焦急的中年男人。江一鸣稍有犹豫，但还是把手机递给了那个人。那个人拨了号码，然后对着手机说： 喂，你们在哪儿啊？哎，我手机刚刚摔坏了。 什么？港湾宾馆？ 哎，等一下。 他转头向江一鸣问： 同学，你知道港湾宾馆在哪儿吗？ 江一鸣点点头： 好像离这儿不远。 那人继续对着手机说： 哎呀，我过来也找不着你呀，我没手机呀。 然后他为难地望向江一鸣： 同学，我能借你的手机去一趟港湾宾馆吗？我打个转立刻就回来。 江一鸣点了点头，然后好心地提醒他： 就往那边走，不太远，你可以打个摩的去，快去快回。 那人嘴里说着好好好，就招来了一台摩托扬长而去。两个人等了快半个小时，但一点动静都没有。江一鸣的同学说： 哎，你是不是被骗了呀？ 江一鸣虽然觉得不妙，可嘴里还说着： 不可能吧。 同学拿起手机拨打江一鸣的手机号，居然关机了。于是江一鸣只能沮丧地用同学的手机打给姚佳怡： 我的新手机就这样被人骗了，好郁闷啊。 哎呀，你这孩子，你怎么能这么轻易相信别人呢？ 妈，那个人说他们家人生病了，他装得特别像，他脸上又没写骗子两个字儿。 哎，我说傻儿子，怎么这种事儿也能被你给摊上啊？回头可不能再给你买这么好的手机了啊，买个能接电话的就行了。行，周末回家再说吧。 江一鸣没精打采地嘀咕着： 好吧，挂了吗？ 姚佳怡心里真是堵得不行，先是自己吃粉看到了非常不文明的情况，然后是孩子的手机被骗，这世界丑恶现象怎么一下子那么多呢？这天上午，江淮岸要参加两个签约仪式，一个是大型野生茶厂扩容注资，一个是金银花露饮品有限公司成立。这两个项目是前期已经谈妥，拿到展览会来举行仪式，只是借机扩大影响力。江淮岸在发表讲话之后，来到潇湘市的名优农产品展位周边查看，他在一片红豆杉盆景前停了下来。红豆杉是一个濒临灭绝的古老树种，公认具有抗癌功效。最近省城林业专家在潇湘市发现了大片野生红豆杉，江淮岸亲自陪专家去现场考察过，有几株树龄达到了三五百年的红豆杉还被挂牌保护起来。那个村子一直流传着一个恐怖而诡异的故事，说是早在二十世纪早期，村里打算卖掉几株大型红豆杉筹款修建祠堂，结果砍伐最大的那棵古树就相当费时，五个壮年劳力用了整整一天才伐倒。令人毛骨悚然的是，第二天参加伐木的五人全都非正常死亡了，村人谁也不敢再去动这些古树，因而大型红豆杉群才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。时光仅仅过去几十年近百年，此事的真伪已无法辨别，也难怪人类历史上会有那么多的悬案。一个声音在江淮岸的耳边响起： 哎，这不是红豆杉吗？ 江淮岸转头看时， 见一个跟自己年龄相仿、同样气宇轩昂的男人惊喜地走过来，仔细看那红豆杉。他身边的两三个人也跟了过来。 哎呀，我们那个香木快签字了，早知道就应该投潇湘市的红豆杉啊。几千万的资金，足足可以把一个红豆杉做出个产业来呀。 那个男人细细地看了个图文介绍，惋惜地感叹说。旁边一个随从似乎是安慰的口吻说， 何董，反正咱们是借苗木基地，到时候在咱们地里多种一些红豆杉就是了。 那个男子又说， 你怎么知道咱们那片地适不适合种红豆杉啊？人家这里可是一个天然的野生基地，没有任何风险啊。 这时候杨柳拿着文件走了过来， 江市长，这里还有一份文件请您签字。 那个被人称为何董的人闻声留意地看了江淮岸一眼，江淮岸签了字，杨柳把文件拿走了。何姓男子笑着招呼， 哦，您是市长啊。 江淮岸半开玩笑地说， 江某不才，偶然成了市长。 他接过那个人的名片看了看， 哦，何卫华董事长，您这不也代长吗？ 何卫华模仿着江淮岸的口吻也开起玩笑说， 何某不才，不小心成了董事长。 两人就这样随口聊了聊红豆杉。何卫华再一次大叹相见恨晚。旁边的人说， 何董，要不然我们让律师仔细地琢磨一下合同条款，看看能不能把那边的协议解除，咱们跟潇湘市签红豆杉的项目。 江淮岸和何卫华此时居然异口同声地说出了同样的三个字， 那不好。 话音一落，两人指着对方相视大笑。遥想当年赤壁一战，周瑜和诸葛亮同时在自己的手心上写下了一个火字，估计也是这番光景，英雄所见略同。江淮岸在许多场合强调过要诚实信用，这种挖人墙角的事情他不屑于干，而何卫华的观点也是这样，千金难买诚信，或许这也正是这些年他的生意风生水起的缘故。转眼到了午餐时间，何卫华邀请江淮岸共进午餐。江淮岸说， 如果就你们几个人没有特殊的安排，那你们跟我们一起去吃个工作餐吧。 江淮岸已经让杨柳在办事处报了餐，加上他不想去平白吃人家的饭。 何卫华说，那好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 此后两人成了朋友。不出一年，何卫华果然又募集了5000万资金，专项投到潇湘市进行红豆杉开发，当然这是后话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《常书天地》，小说《红唇》。 出差回来，江淮岸一到家，姚佳怡就一五一十地把儿子江一鸣手机被骗的经过说了出来。江淮岸不由得陷入了深思，诚信缺失，欺诈盛行，这个社会确实病得不轻。就在不久之前，还有一件咄咄怪事发生在江淮岸自己的身上。那天江淮岸正在办公室处理文件，杨柳拿进来一封信，什么也没说，轻轻放在一边就出去了。江淮岸一直专注地批字，也没过多留意。等他把文件处理完，抬起头来，一眼看到那个特别打眼的红色信封时，愣了一下。他的第一反应是，这个信封有些特别。他甚至想，难道是叶梦薇给他寄了卡片或者信件，有意给他一个惊喜吗？ 但他马上就否定了，因为这不是惊喜，而是愚蠢。不过，据说沉浸在恋爱中的女子智商为零，也不能完全排除是叶梦薇。难怪杨柳把信拿来一句话也没说，也许杨柳也认为这是一封类似情书之类的东西，因为这个粉色信封上还印着玫瑰花，甚至飘着淡淡的香味儿。上面用电脑打印着潇湘市政府副市长江淮岸亲收的字样，看起来太暧昧太私密了。江淮岸疑惑地拆开信，展开信纸的瞬间，他惊呆了。那上面的图片居然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赤身裸体躺在床上。女人在男人身上看不到相貌，而男人的脸却赫然是江淮岸本人。江淮岸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，他飞快地看了看文字内容，大意是说有人举报他权色交易，如果他往一个账号打笔钱，他们就会销毁图片。江淮岸心中有数，这肯定是有组织的预谋诈骗，自己一直以来洁身自好，根本不可能被人拍到这种照片。他仔细地研究了一下图片，环境看起来像宾馆，而自己的那张脸带着笑，眼睛炯炯有神，应该是在公开场合的招牌表情。也就是说，这张图片是人用电脑合成的，估计是在网上搜到他的照片，然后把脸部转接到另外一张色情照片上。江淮岸叹了口气，拿出打火机把信封和信纸一起烧掉，丢进办公室卫生间的马桶里冲走了。这种事儿，他虽然自己知道清清白白，可是拿给任何人看都不妥。有句话虽然特别粗俗，但用来形容这种情况比较形象。黄泥巴掉进裤裆里，不是屎也是屎。江淮岸觉得，最好的处理方法就是置之不理。此后不久，一位非常信任江淮岸的局长私下里也拿了这样一封信给他看，除了脸和名字，其余的一模一样。这就验证了江淮岸的推测，这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敲诈勒索。据说果然有人中了招，悄悄往那卡里打钱。再之后有人报了警，公安部门出动，果然抓获了一个犯罪团伙。举目四望，当今社会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的，为了谋取私利有意污染环境的，明目张胆地往食品中添加各类有毒化学合成剂的，各种犯罪恶现象令人防不胜防。江淮岸真是想不明白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选择这些反社会反人性的手段作恶呢？这些人没有受过良好教育，是受身边不良环境的影响，是受胁迫？幸亏人类的主流还是文明和善意的，一个真正智慧而人品好的人必须对罪恶有足够的了解和认识，然后不遗余力地选择行善，最低限度是不去作恶。想到这儿，江淮岸长叹一声，然后对姚佳怡说，这也不完全是坏事啊，说明咱们家一鸣心地善良，愿意相信别人。当然以后得让他学会鉴别啊，多给他点机会学习社会经验。江淮岸喝着姚佳怡给他泡的枸杞菊花茶。姚佳怡说，哎，这孩子实在是太单纯了，明天我给他几百块钱让他买个普通手机算了，省得又被人家给骗了。江淮岸却说，这个 我看还是给他买个一模一样的吧。一鸣喜欢，咱们也不是买不起，只是要告诉他得吃一堑长一智，是可以相信别人，也应该相信人，但是也不能什么人都相信啊，对人要有辨别力。哎，现在这个社会信任危机已经很严重了，咱们可不能再培养一个不敢相信别人的孩子啊。姚佳怡笑了，哼，好吧好吧，听你的，反正总是你有道理。江淮岸也笑了，不敢不敢，你才是一家之主啊，进了这扇门什么都说了算，我呀只有建议权。两人说笑了一回，可在入睡之前，江淮岸脑海里浮现的却是另一个人的笑容。近来叶梦薇总是重复着做着差不多的梦，她梦里会看到一棵树，严格地说，她看到的是一些树的枝干，这些枝干不细，但也不是太粗，遒劲有力。更奇特的是，那些枝干上一片叶子也没有，开着一朵花，只有一朵，花型很大很美，是橘红色的，有点像牡丹，但并不是牡丹。叶梦薇不知道那是一朵什么样的花，她正迷糊地观赏着花，一个英俊的男子从树干后走出，含笑地望着她，那笑容非常温暖，那眼神出奇的温柔。叶梦薇也对那人露出微笑，她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亲近的人，亲近的像他的父亲，可是他肯定那不是他的父亲。那么那个人是谁呢？非常奇怪，叶梦薇努力地想，可还是想不起来他究竟是谁。那个男子向叶梦薇走近，越来越近，叶梦薇的心中充满了幸福的柔情，她那么喜欢这个靠近她的男人。可叶梦薇却醒了过来，四周一片黑暗，只有轻轻的风声，原来只是一场梦。 以叶梦薇为首的三个年轻女性游走于情场、权力场和名利场，当漂亮女人在面对人生中的困境选择时，她们会做出怎样令人心生感悟的回答呢？官场、情场、爱情、友情在故事中演绎得淋漓尽致。小说《红唇》由知名心理咨询师郭晓燕所著，本书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，演播小群，编辑张璐。 叶梦薇到心理咨询公司接受帮助，心理医生会如何解读叶梦薇的梦境？江淮岸的工作遇到了难题，他将如何转换思路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红唇》。 我是歌手老狼，才想起同桌的你，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，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，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你的故事天地， 欢迎来到恐龙博物馆。您现在看到的是一只史前霸王龙化石， 霸王龙学术译名为雷克斯暴龙，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，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，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。霸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，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。